期观众问答问题是，请问吴凯杰冬瓜钟上面雕刻的图案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答案是寿比南山。答中又被抽中的是以下五位幸运观众，我们会有专人联系你们拿奖品的。今期问题又来了吧，请问黄老师送给徒弟的书法入面写了哪四个字呢？想知道答案就要留意节目内容了。知道答案的嗱嗱声去大越野微信公众号答题，答啱又被抽中的观众将会获得奖品一份的。 出咩啊？ 自播 唔俾食鸡糊啊！ 十三腰， 冇一萬啊？ 系啊，一萬咯、啊。 喂，住枪喎、 啊！住枪、啊， 打俾你好过啦。唉、哎，唔玩啦。 笑啊！继续笑啊！ 系啊， 激嬲师傅啊！你死啊！你师傅打麻雀，你够胆死？自摸十三，哎，你唔知啊？ 喂，师傅啊，人生第一铺自摸到十三腰啊，喂，咪咁小气先得噶？ 都唔俾啊！食咗都要打翻出嚟， 三缺一唔掂啊！ 啊，冇问题，我 call 到人噶啦， 我都打咗电话， 系啊， 大班人 咩啊？ 有人揿钟，有人揿钟啊！喂， 哇，有冇咁啱啊？哇！唔好同我争，你后边嗰两个，我要钟老师、郭老师两个同我一队。 我唔识， 唔好理我嚟 打麻雀。点解拣佢啊？点解拣？ 点解？钟老师啊， 哦， 犀利啊！ 学霸， 学霸。当初啊，写咗几多脍炙人口嘅小品啊！ 玩嘢，你系细佬， 我哋演唔少啦，系嘛？ 喂，咁啊系。 钟欣凌、黄俊英第一代弟子，万紫千红的节目主持人啊，身兼编写导于一身，人送外号周身刀。由佢编写，由黄俊英老师主演的经典上星作品，更加是数不胜数啊！郭逢海，黄俊英第一代弟子，人称冷面笑将，多年嚟同黄老师合作的小品，亦都是家喻户晓，深受观众喜爱噶噃。 啊，清楚，我哋是比试主送啊！ 哎呀， 吓有咩用啫？ 一里通百里明。 我啊醒啦，我要呢两位啦。 哇，林文雄先，哇，主帅 啊，犀利！ 佢可揾个食噶我啊。 我话林文雄师兄咁样样，咁 系大厨， 哎，百无一疏。 仲有好襟睇嘅玲姐，系咪先？ 林允雄、黄俊英第一代弟子，连资嚟讲更加是众弟子心目中的大师兄啊！咁耐冇见嘅佢，今日会带嚟乜嘢惊喜呢？李艳玲、黄俊英第一代弟子，唱得演得喺小品《生神仙睇相》、《太吹与剧新潮打金枝》入面都是担任女主角噶噃。咁耐冇见，大家都好挂住玲姐啊！ 金体同炒餸有乜关系啊？ 冇错， 你睇佢手级啊，睇只要厨师啦，系嘛？ 仲冇升，冇升嗰只。 即系话时话，我哋根师傅都好多好多年啦， 多年啦。 但系即系好似琴日发生嘅事咁嘅 啫。嗯，咁系啊。 你哋谂谂翻以前有啲咩趣事啊？ 拜师嘅时候嘅盛况系点嘅？ 诶， 唔简单而隆重，布置都有得。 系啦，当时咧真系响广州酒家。 文昌路嗰间 系啦，最最老嗰间啊嘛，咁然后咧，我哋呢一班 你又系嗰批噶， 系啊， 你个样似大过佢哋噶。 当时咧就真系嗰种，哇，好激动啊！ 當時真係哇咁， 又係咁樣啊！ 嗰種感覺真係講講説話都 好緊張。 咁你本來講説話都係咔咔啦，咁你做 跪響度，斟茶俾師傅，然後師傅賜墨寶。 哦， 啊，當時啊楊大老師都喺度， 係 我哋係一齊過拜神。 送咩禮物㗎？當時你哋 我哋 金老鼠， 我 記得最清楚就呢樣嘢啦。 嗰只金老， 因為佢哋當時個個都已經為佢傳送大把錢啊。 哦， 即係所以肯定唔記得幾多錢嘅。我就啱啱入行，我記得好清楚，500蚊人民幣。 每人 夾咗500蚊人民幣。 哇！ 嗰時好緊要㗎。 好似你爭600蚊未俾喎，幾錢個狐狸精出手啊？ 然後咧就送，因為師傅咧就送鼠啊嘛，啊咁咧就送嗰只足金嘅老鼠俾黃俊英老師。 嗰只老鼠咧就。 大隻啊！ 哇！ 我哋當時我哋都話，如果黃老師係屬大笨象啊，真係 好在老師細。 楊老師咧就開心啊！哇！嘿，好彩我大佢一年，我屬豬，收只咁大隻嘅金豬，唉！ 葉明姐係好早期就同阿師傅合演嘅嗰個叫做。 生神先睇住， 哎 呀， 90年噶啦，嗰陣時候， 係 啊， 係阿蔡遠芬老師嘅原作，阿黃老師又再改編咁樣嘅。 你記唔記得嗰時我啱啱入行？ 唔止九 就係講呢個生神先睇， 應該仲 嗰時啱入行咧，我就負責搬台嘅，邊入邊有本事話負責助演， 即係搬嗰個小品嘅， 搬嗰張台，然後咧就揸住個木魚。就企喺個舞台側嗰度，咁你咪有啊，借個杯姐嚟敲敲咁樣，咁我就喺度 撲 撲咁樣，即係嗰時音效係咁樣樣做噶。 因為你係劇務， 係啦， 喺呢個小品當中你係冇出過樣嘅， 冇， 你帶出過力， 出個聲，個聲敲就嗰兩下就我敲出嚟啦。 好啦，各位，一般道具睇啦， 一樣都睇啊， 必要留意下嗰兩聲敲敲嘅聲，因為係陳堅龍敲噶嚇。好，你睇。 喂，小姐，喂，你唔使惊，吓你跳啫。我哋同你睇个相，赠你几句唔收钱，系啊。生神仙睇相好靓镜噶，哇，小姐你个相唔错喎，真系好嘢。你唔好咁开心住啊，近来啲气息啊，认真麻麻地啊，睇落有好多心事咁，系咪咧？ 你又知道？ 知道一睇就知啦。如果唔系，所以咁多人去完三元宫，仲翻转同嚟揾我噃，真系。 睇佢西裝骨骨，似淨係口麻麻。黃子金咁得閒，不如揾佢睇個相分下價，睇下佢係食飯神仙，抑或係謀避。 小姐，你坐低。嗱，我贈你幾句唔收錢，我話過唔收錢就唔收錢。小姐，你咩心事？唔使咁擔心啊。天跌落嚟就當被冚㗎咋，嗰啲流行曲有得唱啊嘛。無論有幾多變遷，何必諸多掛牽？過了今天，再有今天，仲有幾個十年。 又係 啦。如果想明白禍福窮通啊，就要落足眼力同你睇真下噶啦噃。 咁啊，點睇法家先？ 但凡睇相啊，先要睇獎，有好相不如有好獎啊！唔該，你俾隻手我睇下 ，Miss。 Miss。 啊。 咁啊，聲啊，先撩翻幾句英文。 撩翻幾句啊？點知幾句又唔係法林法話？我同翻鬼佬睇相都唔使帶翻譯啊！我呢呢呢呢呢呢呢呢係咁耳啊講出嚟嘅啦喎！你估使錫佢啊？你估？嗰啲收外匯券啊，媽啊收啊美金都有。 咁乜嘢為止美金咧？ 美金即美金啦，咪美金啊真係。 啊！睇相啊，收美金啊，你又識諗喎？ 你問我啊，俾隻手睇下先啦。 要睇手嘅係咪？咁就唔該。 你遞過嗰邊，嗰邊啲光線好啲，而且咁睇個手就順。你咁攋住個手就唔順啊！我哋做咩都要講順啊！ 係啊！喂！你又話睇相嘅咩？一路睇到上膊頭咁肉酸㗎？ 嚇！好肉酸啊！睇到上膊頭，呢叫做加料睇喎。加料啊！我都唔係咁輕易問加料啊！我看人都個都加料喎。同你睇到上膊頭，你睇埋呢啲筋骨係點樣噶嘛？咩格啊嘛？係嘛？ 咁你就咁一睇就睇到人哋啲筋骨嘅啦咩？ 係啊， 咪犀利過啲 X 光。 X 光而家唔興，好落後啦 X 光。我哋照肺睇病細路仔嘅時候咁嘅啫嘛，而家我呢啲激光嚟嘅，雷射啊！一射筋骨都射透啦，玩啊！ 阿生，我就唔想麻烦你射筋骨住，就咁睇奖先得唔得？ 净系睇奖先， 系 得，睇奖先好嘛？ 小姐好型，手软如棉不愁冇钱，手硬如铁就奔波不歇啊！小姐你生得只好油爪啊！ 阿喂，咁你话我呢只油爪只动物系猫咯？ 唔系乜猫啊？爪者长也油者软也软者不硬也嘛！我话小姐你生得只好油爪咯，即系话你人嘅性格就好林善，好和蔼，好软熟，就唔系硬邦邦咁解。 系阿姐呢几句讲啱咗。 啱啊嘛！ 我系有名纯德人啊，人人都话我个人啊冧冧软软。令社好上熱嘅。 乜、哦、小姐你係順德人嚟嘅？ 係。 咁怪得啦。好啦，唔該你俾隻背脊我敲敲添啦。 喂，首先當我係喵家陣嚟敲背脊，你當我係龜咧？ 唔係乜龜啊，敲敲就睇埋你呢幾個內臟，唔敲啊唔靚喎，一敲嗰陣靚喎。 好，我係低冧啲，不如敲敲點 啊 你？ 係啦嘛，敲敲實靚啊嘛。哎呀，架势堂即系架势堂，小姐你不但身体又好柔长，而且背脊又会响，又唔怕风吹日晒，又唔怕大炮机关枪，有咩喐啊松，松黑下睇入去啊，包你冇灾殃啊！ 你即系成日当我做头盔。 你千祈唔好誤會啊！我即使當你係龜都唔係有心衝撞噃。你知唔知啊？龜係最長命噶嘛？話你係龜咯，咪即係話你有副長壽相咁解啦。 原來話我長命啫，咁、就唔同啦。 梗係唔同啊嘛。 係羅先生，點睇得咁開心咧？我啊想你同我睇下今年啲運程好唔好，同埋仲有啲咩吉相啦。 咁啊要同你睇個全相噶 啦 噃。 咁就叫做睇全相咧。 係咯。 又係唔使俾錢啊？ 梗係你開心啦，唔使俾錢。頭先贈看手掌唔收錢，而家睇全相係咁演，收翻啲啦。 唔收幾多㗎？ 嗱，脆脆啲收翻大團結咁多張。 兩張啊？ 二十張。 嚇！即係200蚊㗎咯噃。 200蚊咯。 斷腸咩？ 唔係乜斷腸啊，小姐你呢個貴相嚟㗎，貴相我就貴啲都係抵啊，係嘛？ 貴都冇貴成咁㗎嘛，200蚊睇個相，唔睇。 唔睇啊，拜拜啦。坐你啲廢啊，啲工我冇生意唔得。嚟，走住咪走住。喂，小姐，我開天殺價，你落地還錢，還幾多你還個價嚟都，我都唔走咗去啊！ 睇上 一 嚿價 講，我冇所謂，你隨便還個價，可以講價 50。 好殺你，唔係去啊！即係同你睇咁解啊！你好似係殺咁啫，睇啊，即係殺咁解啦嘛！清楚啊，小姐，清楚。 即係睇咁解啊！ 嗱，小姐啊，嗱咁啊，唔該你係上金先位嘞噃， 俾錢先啊！咁緊張，你方冇得俾。 唔係驚冇得俾你上金先啊！我就格外留神解啫，係嘛？ 好啦，咁我話俾上金先，你快睇咯。 50蚊啦，嗬？啊，小姐，我話依書直説，你唔怕衝撞啊嘛？ 唔怕，你有咩講咩？ 誒，真係啱聽，你企身俾我睇下。好咧，我望望側，邊你似捉一棟棋一枝竹，連埋嗰一邊，即係睇下又似大舊木。加埋個樣啫，鬼咁焗誒縮咧，當堂無嘅收啊，睇我含乾面木木。 喂，阿生，我就唔係真係生得咁醜樣係嘛？ 唔緊要啊，醜樣唔緊要啊，但你有型喎。 嚇， 係啊， 我有型啊， 好有型啊， 生。咁我啲咩型？ 嘿，你呢個型咧就呢個就唔關你加多20蚊啦，係啦。 嚇！咁乜你睇睇下人價錢噶？ 唔係睇睇下價錢啊！頭先同你睇全相，冇包括埋睇品啊，睇型要另計嘅。一個人最緊要知道自己咩型，特別你呢個型好緊要嘅。如果你唔知道自己咩型啊，頭先講50蚊係賺曬咗佢就話啫。 哦，原來係咁。 20蚊就搞掂曬。 我明啦，我明啦。 啊， 我見你講得咁好。 係啦。 爭嗰20蚊。 二十蚊就純粹睇埋個型啦嚇。 嚇！咁我到底乜嘢型？ 小姐你成隻鴨型啊！喂你！ 英俊往廚房， 邊煮邊講， 好嘢！哇，呢啲幾齊全喎， 你都覺得齊全， 係啊，要多謝曬為我哋提供咁齊全保障嘅啲企業先啦。 係係 特別多謝咧，就係凌峰廚具咧贊助嘅呢一個精美嘅不鏽鋼廚具啦。咁仲有就係中華老字號至美齋提供嘅呢一個咁正豆嘅調味料，仲有温氏乳業以及温氏生鮮提供嘅飲品以及生鮮食材。最係特別要鳴謝咧，就係金和味道提供一個咁靚嘅廚房俾我哋拍攝。 多謝曬， 多謝金和味道。 喂，揀嘢啊，搶啊，兜噶咯，喂， 係啊， 兜， 我唔會怕你。 不是啊，真的不要搶啊，剛才又說搶又鬥嘢鬥嘢，我們期期都搶，那我們今期夾手夾腳整起送得不得？ 夾曬啦嚇！唔係其實都好嘅，我真係覺得成日鬥嚟鬥去真係冇乜癮。嗱，你睇我頭先夾過嗰邊啦，三姑六葉喺曬度啦，咁樣 即係 你啊，中意食啲素素地嘅嘢，不如整份 几多斋食啊？ 罗汉斋好唔好先？ 佢头先谂紧啦， 我嚟师傅，我嚟下手，嚟 师傅话点 啊？好啦，等阵先， 咁啊，你主理啦，我哋打下手啦。 系啊，我哋 人马 啊， 先 师傅 先走啦，啊嚟 啊，我哋都行啊， 有咩分我哋都听啊。 我哋唔使急埋佢嘅，金牌主持喺嗰邊啊嘛， 好，下邊嘅時間交俾萬紫千紅嘅著名節目主持人鍾新玲老師， 掌聲歡迎。 鍾新玲， 你以為我煮菜好叻嘅咩嚇？你快啲諗先， 煮菜我嚟啦， 你嚟當然。點啊？炭火先嚟好嘛？ 阿波炭火， 我唔識嘅喎， 諗住我嚟啦，係你都係扭扭教教論論盡啦，準備啲豉油過嚟啊！ 油 油啦，快俾豉油啦！ 準備拎你出嚟。 喂，你該油啲乜嘢？你又出聲？ 快定豉油啦！ 喂，而家你又凍 嗱，呢個熱鍋冷油先燒行個鍋先，知唔知啊？然後咧俾油落去，等佢等個油鍋差唔多啦，油到啦。 喂，好似你應該動手不動口就唔係，我動口不動手 啊！ 喂，咁啊，聽來 轉 去真係啲嘢嚇，真係哦，嗰邊 切好 啦，切好啦。嗰啲菇嗱，三菇六葉。所有菇攞上嚟俾我， 嗱冬菇先，你攞二先。 先冬菇嘅油，冬菇揸水。 你攞把口就得噶啦。 係啊，你唔使講咁多嘢。希望你呢個菜咧就炒到好似李業玲嗰套《七十二家房客》阿香咁香，得唔得啦？係啦，嚇。 啊，仲有個菇，係啦。 多過茶，你真係做嘢啦。 係啦，做下嘢啊。 你冇攞菜嘢，你價錢唔係咁喎。 鍾新玲，我都話俾你聽啦。我哋豉油， 豉油啊， 呢個豉油， 係， 我補充一下，必須要補充一下，我哋攞嘅係至美齋豉油， 哦，好味道啊， 睇住，好，過嚟啦， 哇，啲順序你有冇調轉啊嚇？嗱， 先咧就煮定先，啲菇咧就比較難熟啲噶嘛， 哦，嚇，咁樣，咁啊會唔會食到師傅舐舐你咁咧嚇？ 梗係啦，嚟啦，菇同我搬啲出嚟先。呢個冬菇，呢個 草菇， 啊！我同佢大少少可以喎，有佢咗耳仔啊！ 好正嗰只三仔啦，係三仔， 係耳仔耳仔 哦！嗱，咁樣為咗師傅嘅身體健康，我哋每一次炒好個菜咧，都由郭鳳海試食。而家開始， 冇問題， 開始啊！得嚟攞鹽，攞鹽嚟，攞鹽嚟， 唔係，我嚟做，但問題咧，我知你 咁未？金味， 放糖，唔好住。俾鹽，俾糖啦，乜搞錯啊？哎，係啦，糖唔啱啊，鹽係啦，係啦。芝麻揸豉油， 嚟， 俾我，你唔好亂嚟啊！ 最虛行，口不動手，我連動埋手咁樣轉筆， 一唔係似模似樣係呢一次。 唉，我唔試啊！唉，揾 你嚟 試 下， 會 咯。哇！ 呢隻啊，呢隻啊，呢隻啊，哇！ 未啊，未有啊，未靚啊，未靚啊，仲未包紅油啊！ 炒咗菜先至炒菇噶嘛。 出水 你嚟我嚟啊！ 講嘢大佬， 靈芝啊，靈芝啊，你切得幾好啊？係因為你係用凌風廚具嗰啲刀咧， 一嚿嚿咁啊，切到 好有型角啊！ 硬講， 嗱，凌風廚具呢個殼啊，又係好好啊，真係。 好，喂，窿喎，窿喎， 會咯， 幾香。 喂，嗰條毛巾要唔要拎開啊？ 喂，豉油揸豉油，唔豉油揸豉油啊？ 係豉油，豉油。 快啲打開啦，係，係嗱，你做啊。 依家咁揸住。 我拎住，我拎住， 俾過咁多豉油嘅， 你幾時要出聲啊？ 油未俾過，再俾 添啦， 俾咗再俾添，唔夠識水啊嘛，豉油整識水嘅， 睇 住，未清到都未清嚟，先至未清嚟，未清， 唉，師傅都要幫佢打下手啊， 邊度未清啊？喂，阿奇， 都係豉油 嗰度嘅，係， 嗱好啦，而家就包尾油啦， 又包尾油， 梗係啦， 包尾油， 包又鹹又肥啊， 中尾油。 再嚟， 好， 唔 使打个献啊， 唔使啦，佢嘅意思话打你个仔得啦，唔使 搵你去试先得啦， 我啊怀疑， 唔 得啊， 怀疑啲西兰花未熟， 系啊，啲碟肯定未熟啊，啲碟， 唔系， 因为嗰啲西兰花都冇灼过佢， 三 只 得噶，好啦，佢话呢个哇正啊，系啦， 正啊， 三路， 正 啊。点样啦 ？OK 啦。 喂，真系睇得下个人。 喂，卖相咧就 升啦，喂， 掂过碌蔗啦。 不过上次 好啊。哎呀， 试食啦。 有嘢食， 試下試下試下， 睇睇 賣相得喎， 睇到啊， 試下啦， 試下啦， 係 試下啦，係嘛？ 真金不怕紅爐火啊！ 嗱，我啊，我廿年冇做過廚房噶啦， 咁啊神得得啦，我 啊，你又試下係嘛？啊，叫做點啊，師傅？ 情況咧？ 情況點樣？ 啊， 咁樣熟嘅。 味道都可以， 可以啊， 呢個可以啦。 咁啊，色香味都可以，就頭先一炒起就好香。咁啊，色咧就全靠啲西蘭花，咁青綠，因為佢未熟。排咗咁多個煮啲餸嘅節目咧，最有型就係。 最有型得， 最有型。 多謝， 佢係咪都用殼嚟啊嘛？ 係啊係啊， 之前嗰啲冚唪唥用鑊鏟嘅。 哦， 正式嘅廚師冇用鑊鏟。 嗱，師傅 嗰識嘢啦，正式廚師咧就 冇鑊鏟嘅， 佢 係用殼嘅。 係， 而且咧 學過噶嘛。 而且咧佢又有包尾油啊嗰啲， 落 嚟 有兩次啲 包 嚟， 改革中間。中間又包尾油， 總嘅嚟講咧，啊都 OK， 可以， 可以，所以 負責 啦， 啲 啊 OK 啊 OK 啦， 攞個飯盒打包我今晚宵夜啦，係嘛？ 今晚翻去要整熟啲先， 入杯，多謝， 辛苦曬， 咁 啊，師傅話嗱，其實四位即係包括阿嬌雄哥都係啦，係你第一批嘅拜師嘅學生啊嘛，徒弟啊嘛。是不是咁對於佢哋四位你嘅印象係點咧？ 呢四位咧都係 我使唔使走先啊？喂，我真係梗係冚幾巴掌。 我哋知道係差噶啦，但係我哋知道係咁差嘅。 點解你成日講四位啫？咁啊數六應該五位。 喂，後來我四位，之前打埋咗唔計噶嘛。 今日我嘅身份係主持。 係 啊，嗱嗱，因為今日就唔做徒弟啦。 今日係徒弟。 我梗係徒弟啦，咁應該係六位先啱。係 啊， 咁啊，即係淨係贊我哋四位 啦。 後來嘅四位啦， 未必係贊嘅， 好開心咯。 唔係講下印象啫。 首先講阿李艷玲先啦。李艷玲咧就應該都跟咗我好多年噶啦。佢從在唱曲藝轉咗嚟講相聲，後來轉咗嚟相聲團之後咧，我就從好多方面咧去傳授嗰啲相聲嘅技巧俾佢。最突出一個咧就係教佢點樣寫呢個相聲。 哦， 嚇，李艷玲咧寫啲主持稿咧係好認真每一句，而且咧佢背台詞咧，有演出嗰日咧，你響後台邊個去同佢傾偈，佢都唔同你傾，嚇。佢會好無情咁樣，對唔住，我要睇稿，係咁樣嘅。你邊寧可散咗場之後，佢同你賠禮道歉一回事，係對工作係咁認真負責，而且咧佢對自己嘅演出，我咧係要求非常之高。出過場俾觀眾睇過嗰套服裝，下一次你唔使只有得睇，一定係全身咁樣去。俾觀眾稱， 多謝師傅。 俾觀眾真係呢個， 係 呢個真係俾我個印象非常之深。 生啲繼續努力， 對工作係非常之認真。林敏雄咧跟咗我咁多年咧嚇，喺上升方面咧就係好有建樹。佢唔單止係講，而且又好寫得。 呢個我查一查啦 嚇， 嗱作品係我執筆嘅。真正最係修改提高咧，就係黃老師嘅，即係豆漿入變牛奶，次品變正品， 擦鞋， 明白啊？師傅都落，咁多師傅 擦得咁好， 咁啊喺佢當年喺上星團咧寫咗好多作品，又同我拍檔過好多上星， 先講 咪個歌唱家啊、戲迷啊、音樂天才等等等等，嘢都個包袱咧都好響嘅嚇，咁啊。钟欣凌就不在话下啦。 咁啊，啱啱同我头先你同李艳玲讲嗰个调转嚟就系我噶啦，啱啱调转嚟就系噶啦，系啦系啦。 佢啲作品咧不在话下啦，大家有目共睹啦。我好多时咧好多好心满意足、好心水嘅作品就系钟欣凌写嘅，而且咧我有好多咩大 show 啊，或者需要我演出嘅就我就喂阿钟欣凌同我哋上星团整个上星啦咁。佢啊義不容辭，啊二話不說，咁佢就同佢寫咗個相聲，而且都係 稿費嗰 樣，而且都係 好多添啊！ 你知道啦，我哋啲稿費係好少好少嘅， 五分錢一， 甚至乎幾年前嗰個《雲雨星星》寫咗，我哋到而家都仲講，一樣係 咁響啲包袱，係嘛？咁所以本身嚟咧，無論喺早期又好，個演唱聲啊，我啦未睇過佢演唱聲啊。佢同我都講過，好似講過借電話嗰啲啊嘛。 啊， 唔係，我同你講過學外語。 學外語啊！ 當時係第一次上台演出，一演出完咗咧，黃老師即刻走去後台猛揈手啊！哇，一手都係水。其實我嚇到飆曬汗，濕曬。佢就好咩㗎？佢讚人啊，鬧人啊都。 咁你諗唔落啦， 都係 水啊！咁我笑到碌地噃。 好啦，咁個博福海咧， 師傅咪傑，等我記住先。 又係嘅， 假到啊！ 佢寫好多作品，水鬥水啊，家有賢妻啊，呢啲一系列嘅作品都係佢都係親力親為嘅。阿凡，我哋相對有咩新作品啊？新晚會啊，嗰度好，你唔使擔心。佢嘅作品，佢會自己度身訂造，自己寫咗好多作品出嚟，而且咧都係好有質量啊！而且佢啲上聲咧，多數都係上聲團嘅某位係打頭陣嘅，啊打頭陣嘅節目，你知道啦，係嘛？係要求比較嚴格啊嘛，笑都要比較多噶嘛，啊！所以咧，呢、這個郭富海咧，咁多年嚟咧，佢嘅作品就非常之多。 起航啊，有句出啊出先，死啊死先嗰种。 你未企过两边咩？我一直企两边喎。 你讲完你接住我啦。 咁我哋继续品尝，好嘛？ 好啊， 试下。 系啊，唔好浪费，食埋佢啦。 好好好， 嚟。 广告之后惊喜不断，黄老师麦宝现身屏幕。 系我前日先写嘅。 门下弟子大集结，黄老师当堂喊晒口啊！想知点解？千祈咪行开啊！ 哎呀，真系好味哦！哎，好味好味好味好味， 啲有益嘅喎啲， 梗系啦。哎，师傅啊，今日咧又有惊喜俾你， 又有惊喜，成日有喎。 今日请到嘅都系你收嘅第一批徒弟啊嘛，系咪先？但系你收嘅第一批徒弟就唔止四个嘅，仲有其他噶嘛？ 系，我记得。 仲有边啲？ 周志雄啦，关耀成啦， 何宝文都系。 好係請阿周老師，唔係周志雄老師幫我哋拎去表。佢話佢當時咁講，我而家都唔敢試，佢話防水嘅。 係啊， 係啦。 呢個葉英勤咧對佢哋覺得係好有幫助咯，因為做呢行咧一定要勤勤奮奮。 嗯， 藝術無止境，而且咧係做呢行咧係冇捷徑可走嘅。你唔好諗住係一夜成名啊，一曲成名啊，一套戲成名咁樣。當然呢啲情況會有，但係極少數，極少數嚇。你冇睇下個別一啲歌手啊，通過一首歌咧就呢個係佢都係有好多因素喺度，唔係話一夜就成名嘅。所以希望佢哋咧一定要，你除非唔好入呢行，入呢行你一定要自己咧勤勤奮奮去攻好呢個關，咁先至能夠過得好呢、這個。 好，多謝師傅。 睇睇我呢啲啦， 喂，你第一批點解咁新嘅？ 喂，喺講啊！係我前日先寫嘅。 哇！扯 點師弟乖？喂，點解會前日先寫俾佢咧？咁因為當時咧，阿鍾新寧咧比你哋仲早。嗰個時候咧，我都未學書法 哦， 都未有書法嚇。 冇寫到俾佢。 咁啊要求佢話：喂，你帶埋書法兩個。黃老師咧，從來未送過書函俾我咁樣，咁我咧唯有咧就臨時臨急前日寫俾佢，馬上開俾佢。 原來係 咁。咁我揀咗個萬紫千紅， 心啊！ 呢個萬紫千紅咧，又對佢嚟講係好有意義、好 好有意義，因為終身名嘅當年喺萬紫千紅咧，同埋譚國志啊、范仲淹就威到盡啦。 不， 整個廣東呢個珠三角地區咧，每個禮拜必定係收萬紫千紅。 有萬紫千紅先終身名嘅， 唔係 有黃老師先有萬紫千紅。因為咁講嘅，當年咧我喺曲藝團係講相聲嘅。王老師偷偷地同我講幾句説話，而家派你卧底去廣東電視台，記住記住，切記切記，唔好暴露。我一隻都冇暴露。到咗笑口常開黃俊英四十週年嗰陣時啦， 啊， 都冇啦， 卧底本啫， 卧底歸 個版本嚟講嘅，佢咧口咧激到師傅都窒緊仔。走你唔該， 有冇咁嘅事啊？有冇咁嘅事啊？真係。 喂，唔知啊，就四十週年搞啦。 唔係我搞，唔係我搞啲説話真係有份策劃一齊製作，在座好多位都參加咗。 哦，你策劃嘅 又錯啦，嗰時都未有啊。 係八百平方，係 八百平方， 八平方， 你都記得？ 都係佢搞噶。 我證實咧，百分百係佢搞嘅，係佢提出嚟嘅。佢話：黃老師，就跟咗你咁多年啦，都冇咩報答你。我喺四十週年嘅時候，我想同你搞個電視晚會，好唔好？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咁係咁嘅。 搞法嘅老師，其實喺卧底之前，佢同我講話，你必須同我搞四十週年。 啊，跟老師你記得聽我啊，跟 咯。 呢班老藝術家聚埋一齊咧，特別係閒談吹水嗰陣時候咧，十句有十一句咧，你都要值得思考下，究竟佢邊句係搞笑咧，邊個係吹水嘅，邊句真係真嘅。有一樣嘢真係真嘅，即係我哋揾咗一個精選嘅一個小品，等大家重温下。係。咁就係鍾老師嘅作品，佢寫嘅，黃老師啦。阿海爺啦，同埋阿玲姐咧合演嘅，呢個咧就係好出名，大家都好中意睇嘅《裁縫》啊！ 哦，嚟睇睇。 啊，有裁縫喎，啱啦！ 哦，呢位有咩可以幫到你嘅咧？ 你係咁嘅，我啊買條褲嫌長得滯啊，想攞嚟改改佢咁。 哦，咩話？改褲？ 係改褲啊！嗱，你就喺呢度咁樣。 咪住！嚇，褲都好改嘅。又咁蠢啊！改咗褲咪變咗貧咯，褲幾好啊！大富大貴，富甲一方，你睇你成個富貴相喎。 啊！我聽你講嘢真係唔知做裁縫啊，十足個算命佬咁嘅。 唉，又係俾你估啱咗啊！真啊！ 唉，你睇下。 哦。看手掌嗰啲啊！ 我最拿手就睇手相，话听 啊！哎呀，西神仙，你好嘛？ 你好啊！我唔识你喎，嘿！ 我系咁嘅，系啊，三姑四姨五婶六婆，佢哋介绍我嚟揾你，话你睇得好靓嘅，好准嘅。哦，咁啊，唔该你同我睇下。 哦，介绍啲嚟嘅。 系啊， 你过嚟呢边坐。 哦，坐， 系冇错， 坐嗰 边。系，我睇下。睇手掌啊，男左女右吓。 哦，睇掌专家啊。 系，女人就睇右手啦，系啦。 哦，男左女右啊，呢边。 系。哇！ 点啊？ 你以前嗰啲生活麻麻地嘅啫喎。哦。系近呢三几年先好嘅啫喎。 吓。啱啊。 啱唔啱啊？你个丈夫大你三岁，啱唔啱啊？ 啱。又讲中咗。 讲中咗啦嘛。 系。 哦，你旧年就财运亨通，中奖券就中咗30,000蚊，啱唔啱啊？ 哎呀，真系靓到加零一啊！十足十啊！系啊！ 你唔好咁欢喜字啊！到50岁嗰阵，你有场大劫啊！ 哎呀，咁点啊，大师？喂，咁我点算啫？ 咁你又唔使惊，我点醒你咪冇事咯？ 点下？ 点下你就化险为夷，逢凶化吉就大步揽过，嘿，大难不死啊，有财运到啊！ 哎呀，咁啊真系多谢晒大师。 嗱，你點咧？你翻去咧就喺個廳中間掛幅白虎圖喺度，就乜事都冇啦。你又有咩事嚟揾我得啦？話我聽啦。 掛幅白虎圖咁就搞掂， 搞掂曬。 咁即係多謝曬。大師啊，嗱，喺呢度有200蚊。 哦， 唔該你飲茶。 多謝。 唔該曬嚇，大師， 好，冇事啦，好，得你坐。 真係靚到乜嘢咁樣啊！唉，我成世嗰啲命运嗰啲冚落洗到中晒，唉，十足中晒咩咁？喂，试下喂，好靓啊，好靓！ 你都睇下啦，系啦。 系啊，我啊想查家宅 嘅。哦，你都系查家宅啫系嘛？得，又系男左女右，女人又睇右手。小姐，你准备搬新屋啊？ 唔係唔話俾你聽喎，如果你搬新嗰個有啲麻煩事喎。 咩麻煩事啊？ 如果搞得掂嘅咧，你就處長啊、局長你都做啊。 哦，我有局長做。 係啊。 咁如果搞唔掂啊点啊？ 哦，如果搞唔掂啊，搞唔掂就班组长冇得做得不得已啊！你嗰份工都麻麻地咋？ 佢点解会咁噶？ 你混滞啦嘛，混滞都玩完仲做鬼做马，边有得做啊？真系想做都冇得做啦，系嘛？ 系咯，咁点算啊？ 咁你又唔使惊，我又系点化你又冇事啊，化险为夷，乜事都冇噶啦。 你点下就得噶啦。 系点下得噶啦。 咁啊，唔该你快啲点下啦。 咁你咧就翻去咧，将个阳台嗰度封咗佢吓。 哎呀，我封咗噶啦，仲封？ 封。我未講完啦，即係封咗佢嗰部分咧，將佢拆翻佢啊！ 哦，原來係將個陽台封咗嗰部分就拆咗佢， 拆咗佢就得啦。 即係拆咗陽台封咗 嗰部分，係就冇事，乜事都冇啦。 哦，咁就冇事。咁啊，一於拆佢啦嚇， 剩埋$100啦，係啦。 嚇，咁啊要$100噶啦？ 咁我講$100啦，頭先嗰位大姐$200啦，而家$100就五折優惠你啦，好抵睇噶啦，$100啦嚇。 咁都係嘅，$100就嗱，依度$100，唔該曬啊！ 哦，唔緊要，又有生意嚇。呢位老友，你啊咩啊？有咩唔妥噶嘛？ 嚇！唉，真係冇曬佢收。 咩啊？ 其實係咁嘅，我 得啦，你唔使出聲。由我嚟講，如果我講得唔啱唔準嘅咧，你拆我招牌嚇。坐低，嚟呢邊，你老友記，你坐低。男左女右，你係男人喺左手啦嚇。哎呀，手指漏空啊，老友，你睇咁疏，乜嘢都走曬寶啦，係嘛？見財花術，走寶係差遲早嘅啫，係啦。你就咦，我都未講你係零頭，到底咩唔妥啊，老友你啊？ 唉，我係想問下你，我呢個搖頭病幾時先好得嘅咧？ 你話成日都係咁樣啊？咁你 阿 Sir 嚟啊，阿 Sir 嚟啊？ 喂，唔係喎，喂。啊，老友，你係改褲係嘛？係咪改褲啊？ 啊，轉咗彎冇事啦。 俾你嚇死人啦，真係！阿 Sir 嚟，行過你唔好話阿 Sir 嚟，咁嚇死人俾你。 轉咗啊嘛。 轉咗睇準啲第時啊。 我頭先做每個$200咧。 你定啲啦，做每個$200，我實俾翻你嘅。 梗係啦，數還數，六還六啊嘛。 $200實俾翻你嘅係嘛？ 真啲啊，冇錯啦，$200。喂，咁頭先做生意嗰$100咧？ 喂，冇做到生意喎，你問下佢啦嚇嗱，冇冇嚇嚇？ 冇。 啊，冇呃你㗎，你問下佢啦嚇。 哦，又冇。 係咯，邊度做生意咧？問下佢啦，係咪冇？冚冷靜跟定嚇冇。 哦，乜都冇。 係冇。 喂，咁我做妹咪白做咯。 係啊。 喂，原來你哋做妹呃錢㗎？俾翻$100你。 喂，邊度嘅？俾邊度？ 哦，原來你做咗佢$100生意又話冇做，一人一半。 你一半啊？你啊斷腸啊？咁你一半啊？ 我咪賺咗 冇得俾啊！ 一人一半。 財到光棍手邊度俾你嘅， 你嘅手邊度俾你㗎？ 真係咧，呃人嘅可恥，做妹嘅可惡，信者可悲。啊！ 經典嘅嘢係唔會過時㗎，而家睇翻咧都覺得好好笑，好精彩。今日 佢寫㗎，哦，點知啲人話咁好睇， 即刻話係佢寫㗎。 所以頭先我哋一鼓掌，鼓完掌佢話失禮。如果我哋鼓掌，佢就唔係我寫 嘅。作品一半，全靠演得好。 主要有個光頭佬咁樣係咪咁啊？唉，真係。 師傅，仲想唔想嚟多個大驚喜？ 咩大驚喜啊？又 呢個驚喜不得了啦！咁啊，我就稍嫌呢度逼咗少少，因為有一扎人咧要同你見面啦。 俾掌聲，人嚟啦！ 堅雄團長有嘢講， 風風雨雨，你喺我哋呢個舞台上邊咧，已經係行咗65周年。咁我哋呢班同門嘅師兄弟，亦都好多謝你教咗我哋咁多嘢，亦都好難得今日有個咁濟濟一堂嘅機會。我哋真係好難得聚得咁齊。 係啊，真係好齊。 所以咧，我哋除咗感恩感激之外，仲要多謝聲師傅你。咁都65周年咯，咁你嘅年紀咧，亦都越嚟越大。其實我哋呢班同門師兄弟咧，個個嘅年紀都開始越嚟越老啦。我哋相信唔需要夾口供，大家嘅統一嘅心願只有一個， 就是希望師傅你健康、長壽、開心。 好啦，咁跟住咧，我哋請師傅咧點一點呢、這、一個，哇！ 啊，依啲大嘅、哦， 師傅，我愛你。今期節目時間也差不多了，最後要多謝很多的這個贊助單位，特別要多謝就是凌峰廚具贊助的這個精美的不鏽鋼廚具，還有就是中華老字號至美齋提供的這個這麼正豆的調味料，還有溫氏乳業以及溫氏生鮮提供的飲品以及生鮮食材，最特別要鳴謝就是金和味道提供一個這麼漂亮的廚房給我們拍攝，多謝英俊網廚房，感謝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 大家好，我是欧锦和，今天为了答谢粉丝，做一个粉丝的菜，叫做金欧节瓜粉。 就是七夕了，你们准备好礼物送给你们的亲爱的未呢？如果未的话呢都不要紧，因为贴心的心心你已经帮你们准备好凌峰厨具的了。如果你们想拿到这些奖品的话呢，很简单，只要答案我们的问题就可以的了。 好了，问题来了，这两年毛孝东和陈 Sir 经营了一间补习社，里面有几个恩迪学生哥的，那这间补习社叫什么名字呢？ 星期日補習社啊嘛， 星期日補習社， 星期日補習社， 星期日補習社， 唔會係星期日補習社啊嘛！ 恭喜你啊，恭喜你啊，恭喜你答啱咗！ 個凌峰廚具一個漏勺送給你， 凌峰廚具， 凌峰廚具， 凌峰廚具一個湯 鍋 送俾你。 多謝你。 姚偉峰話：20歲有你參與更快樂，喺呢度都要提醒下大家啦，就係記得關注我哋嘅微信公眾號大越野，話唔定咧下期凌峰廚具嘅獎品咧就會送到去你手上噶啦。咁最後咧，亦都係要多謝凌峰廚具對我哋節目嘅大力支持。好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 王俊英一笑倾城65年，81岁高龄的王老师打到你定出一福一禄，武艺超群啊！记得留意收睇9月3日星期日晚9:00，珠江频道粤韵风华，带你一齐重温一笑倾城。王俊英重艺65周。